好啦，喂，翻嚟第三节啦，讲咗两节呢个湾区，讲咗生意咧吓，我哋调翻转头嚟，咁但系第三节咧，冇办法唔讲一个最近非常之 hit 嘅话题啦，因为其实我哋咧即系都一段时间都当佢冇到啦，即系 因为已经消亡咗，喺人哋记忆都淹没咗噶啦，但系最近又零零舍舍炒翻出嚟， 系啦，嗱，因为最紧要讲下点解要讲呢个人物咧，咁呢个咧就系我哋非常之熟悉。我哋都好了解佢嘅芒果佬， 因为唔讲唔得啊！因为我哋个节目名叫星期二得道，系啊，因为二得道就系佢住嘅地方，系嘛？一我嗰阵时做呢个节目与大相关，即系星期之期啦。咁我哋咧就容易咧就听我呢个节目，听多啲经济环节咧就可以得到道理啦， 系 啊，搵到钱啦，咁解又系与大相关，即系要搞捻掂啊！芒果佬二得道 系。 啊！我冇理解错啊嘛，应该嗰阵时你哋做呢个节目系咁讲。 其实都系类似咁嘅意思嘅，咁但系之后咧，即系坦白讲咧，我哋都十分之失望，即系芒果佬嗰个收皮程度咧， 俾我哋收 太快啊！即系滚水六珠抢六六下，哇！点解唔见咗多一条线嘅？系嘛？好似呢啲鱼丝咁样， 系冇错， 速度咁样， 唔系一个选举就已经玩完咗。 一个选举玩完，咁即系变咗咧，我哋都我其实当初我都估到嘅，因为咧佢哋嗰边嘅瓦解程度好快，因为你知啦，佢哋咧。例如以前点解会咁样？因为佢哋本身个细胞分裂咧，就系、是、不断咁拆细，拆到咁上下咧，已经系碎晒噶啦，即系个力量组成唔到啊！点解咧？因为我哋发觉咗咁耐以嚟，由佢社民连人民力量到叶普成本土派咧，芒果佬跟住佢嗰班人咧，大部分都系一班大食懒嚟嘅。以我哋对佢嘅了解，真系一班大食懒，做咩都好咧。乜嘢都得嘅，但系到做出嚟系乜捻都唔得嘅， 所以佢咪需要有黄杨达呢啲人啦，因为黄杨达吸到啲僆仔肯做肯搏命。 哦，冇错，嗱呢样嘢讲真啦，即系好多人咧，话系黄杨达点样不是不是，嗱我哋咧做人一定要客观啲，我哋要从客观嘅分析咧，黄杨达喺呢个叫做咧，即系执行方面咧系做得唔错，佢可以呃到一班僆仔咧唔使钱帮佢做嘢。而且好似佢哋好似嗰啲叫做咩啊？即系要争宠啊！一话掟一个图出嚟，几十人争住做，即系我哋有卧底下边。 因为型威黑社会一样型威，跟黄杨达就型 啊，冇错啦。当时系真系佢做到呢个效果，跟佢好似好型咁样嘅啊。咁当然咧，都系即系嗰、那个。时间就经唔起考验啦，系咪？因为真系到赢嘅时候咧，最赢系咩啊？就系、是、上擂台嗰一分钟，俾人打捻到扑街，系嘛？争少少掟毛巾嘅啫， 系啊， 顶唔顺啦，唔好再打系嘛？咁咧真系好捻赢，佢其实嗰镬咧系对佢形象十分之大嘅损害，人哋觉得你个皇上好捻威噶嘛。天下无敌噶嘛！ 实战工党，哇，做个节目，哇，菲律宾魔像， 系啦， 啊，巴西游术， 系啦，喂，佢知菲律宾魔像帮你通柜嘅， 系啊，系就系我哋通柜， 唔系，但系佢冇用啊，佢想识晒所有功夫冇用，因为佢根本就得一分钟戏嘅啫， 吓，唔系啊，即系你上到台咧，你系将自己最不堪嘅形象咧就揭露咗出嚟嘛，咁人哋见到你，哇，屌你做咩？你即系原来嗰啲皇上咁卵流，俾人打卵到扑街系嘛？冇还手之力，咁真系噶，所以咧呢个问题，大家咧一定要去即系点讲，细心啲去留意，点解中国咁爱好和平？原因系同呢个黄杨达一模一样，因为佢惊 唔会唔打得， 打起上嚟俾人知道纸老虎，你明唔明啊？纸老虎最怕咩？最怕水嘛，一督口水吐落去，吐，扑街啦，一督就穿，咁你谂下啦。纸老虎咧系切忌咧就遇到真老虎，咁你上擂台咧喂冇揸流摊噶嘛， 系啊， 系咪咁啱嗰个叫做咩啊？本土杯吓，咁又俾人打到扑街，吓将本土杯双手奉送吓，咁你谂下本土派颜面何存咧？系咪？所以啲组织咧切忌，最好咧就匿埋，好似青龙教啊吓，好似招友传咁样咧匿埋好啲，唔俾人知道。系嘛，揾个假嘅出嚟扮教主，吓、啊、咁就安全好多啦。咁当然啦，双往嗱，我哋咧其实了解咗佢咧，我哋其实系一路都喺佢身上学习嘅，学习嗰啲叫做即系点讲咧？你即系类似独孤九剑咁样，每一个 招式都是由败招去吸收翻嚟。你见到双王中间犯过啲咩错咧？咁你就要去即系尽量去避开佢哋犯错嘅地方啦，起码做好啲啦，系咪？咁所以咧，我哋会知道咧，我哋系要喺 YouTube 嗰度播出嚟嘅。唔系好似佢咁样咧，笃手指得两百人笃两万，系咪？咁你知啦，佢哋讲到《热血时报》直播好多人睇噶嘛，有八十亿人 online 睇噶嘛。 系啊，冇错。 吓，每一个节目都八十亿人 online 噶，因为有噶嘛，因为七十九亿九千几万喺外星睇噶嘛，系嘛？外星有都要通过呢个 WiFi 技术嚟睇佢个直播，系咪？咁嗰啲微生物啦，好多咁喐下到，一个人可能有二三十亿微生物噶嘛，咁有八十亿人睇直播，有乜出奇啫？唔出奇，系嘛？咁啊，最近佢哋嗌交嗌得好紧要，你哋有冇睇嗰啲？ 其 实唔系嗌 交，系反面嗌交啫，有和嘅一日反面。 即系当然啦，每一次反面都由嗌交起嘅。 哦，其实就唔系因为嗌交，系因为钱，因为山水喉， 系 因为由头到尾到而家都未正式分裂，但系咧直到黄毓民先生。啊！我哋尊敬嘅教主，佢一话我哋停止再资助大香港赌神， 系出封信，系有信嘅。 哦，咁好书面喎，即系好正式噶咯喎。 系啊，有信噶，有信噶， 就 cut 咗佢资助大香港赌神三万蚊嘅。 所以咧，我哋 同埋冇得联播， 系啊，唔联播啦。 我哋睇唔起黄杨达咧有原因，我从来都好少提佢。点解咧？你收到呢封信啊，第一时间大普罗烧啦！是咪 唔系你咗得咗垃圾桶咩？ 咩垃圾桶啊？大定个法宝盘去你普罗门口呢、這个名人需要大厦门口度烧， 唔 系 系嘛？阿玉敏 烧俾你芒果佬啊！ 唔系， 俾封信我。 阿玉敏成日都话啊嘛，律师信系礼手掉佢啦。 咩律师信啊？去你门口烧啊！佢成日都话噶嘛，苹果日报啊，系你将军澳工业城门口烧苹果日报啊！我哋咪一捻样咯，收到律师信，梗系去你律师行门口烧俾你啊嘛。 呢一点就证明咗。佢冇烧封律师信到咧，佢亦都系 想嘅得掹系咪？跟住 同阿黄毓民先生真系两师徒，点解咧？睇个钱天咁大，咁佢咪喺度暗哑低食咗佢，睇下有冇能够再勾翻咯？因为梗系啦，你睇下你睇下佢嗰佢条僆法国佬，我同你反面，我收咗几多科金，我俾翻你。 俾翻你，哇！呢啲真系唔系，其实真系。 所以未冇得。 呢啲唔系呢啲系学呢啲咧，学唔到嘢啦。 佢哋属于热普城喎，真系。喂，你入咗个组织咁耐，佢啲无耻嘢，你一啲学唔到嘅。 系啊，我卖咗架电单车，我都要赔翻晒钱俾你。 边有咁戇鸠噶？ 系啊， 跟住立咗钱，你买另一部啦嘛，系咪先？ 所以黄杨达 即系法国佬呢个真系，即系未学满师。 系啊，冇错。所以抵踢出门， 不肖徒儿。 系啊。 真系不肖徒儿，真系边有咁够蠢嘅人咧？ 喂，大佬，人哋讲嗱，佢哋自己讲啊，根据描佢哋自己描述， 系 科咗唔计选举，唔计其他成，科咗百几万俾你。 哇，百几万买楼啦，窝仔街都系三百万啫嘛， 够俾首期啦。 系咯，够买窝仔街噶啦，买到 翻大陆庐山大厦一百万有得找。 哦，还佢收租添。 系啊，冇错。 哇，买啦，收埋租，仲埋业主， 真系。所以我话啦。其实就由呢三万而起。 其实芒果佬都系笨柒，系咪？你谂下啦，打劫毫无鬼嘅进贡发烂西，喺老萧身上勾到多少，系咪？真系进贡嘅勾搭，系咪？到头来你咪人哋一声死老嘢。 系啊，你而家嚟打，咁你需要打手嘛？你冇打手啦嘛？ 咁啊系， 我佢哋从来都系一个。呢、这个利益嘅结合嚟噶嘛？佢哋三为一体就系、是、利益嘅结合。 系 呢、这个已经讲咗好多次噶啦。 系 就首先咧就系、是、黄毓民就要靠热血公民嗰啲人 吹鸡 去吹鸡。 系 黄杨达就需要陈云提供啲所谓理论俾佢去做噏。 系 陈云就需要借黄毓民嘅政治能量。 系 咁而家对唔住啦，只要事实有一边冧咗咧，就会全部含包散。 系哇，这个、呢个咧即系以前我哋睇嗰啲叫咩啊？三一万能合，三样嘢合体噶 但系是但有一件唔得咧，就会冧晒 嘅。三只脚啊，是但一只脚一跛就断啦，嗰、那个顶要跌落嚟啦，系嘛？咁啊，即系冇办法噶。我哋睇到呢个局咧，佢哋三个人咧嗰种性格，都系觉得我大捻晒噶嘛，系咪？即系、就是、你芒果佬，你同我含捻啦，咁啊吓。咁但系咧，芒果佬觉得你唔系我，你有条捻黄金。一样啫嘛，哇！陈文觉得唔系我哋，你哋俾人黄天惊杀咗啦， 系啊， 系嘛，一早俾人劈卵死，系我作法啦，系嘛， 顶捻住个女啫，你啲冚家铲行出街俾连环嚟踢啦，追捻住嚟踢啦，咁捻仆街人都。 喂喂，你其实你唔系好似我同阿刁物追得咁贴，你点知道佢哋嘅剧情真系咁样？ 唔系我有睇噶嘛。你知道我哋有好多人报告俾我哋听啊嘛，吓即系咧，我哋其实点解咧？我觉得啊，喺香港地啊，我都系数一数二咁了解芒果佬佢嗰种心理状态，因为我要去揣摩佢嗰种心理状态嚟。 哇，好高难度啊！ 系啊，你一定要去谂，因为咧你要做啊，有啲咩方法，即系可以令到佢唔开心咧，系咪？咁我哋做咗好多方法。我哋经过分析之后呢是做咗一啲尤其是芒果佬点解佢叫芒果佬我一定要不厌其烦讲多次。 因为佢喺台湾生芒果。 主要呢讲其实唔系因为呢当年系讲返2013年好似系三月份。咁佢喺呢个叫 2% 执委会当时仲唔系 2%, 当时都仲系好多个 percent。喺嗰个执委会呢就被一位女士呢就叫佢食屎。咁佢呢就十分之大仁大义，诶，我边度会介意啲说话，我都唔当放嘴在眼内，讲咗八集，一路都话唔介意，一路都话人哋叫佢食屎唔介意，但系讲咗八集，集集都话俾人都睇呢件事，佢从来都系唔介意嘅嘢咧，其实真系好介意，口话唔介意，咁口不对心系嘛，佢讲举个名言嘛，菜你生芒果系嘛，点解？因为佢镬镬得彩嘛。咁生咁多芒果系嘛？系咪攞啲去批发啦？系咪叫芒果佬啊？系嘛？咁因为咧就系、是、呢个名字就系因为咁样得嚟。 但系生芒果嗰啲芒果唔可以攞去卖噶。 佢卖你都唔知嘅啫，系咪？你知啦，佢已经唔系单纯嘅批发商，佢已经系成为生产商，佢自己生出嚟嘛。 冇错， 系嘛？所以咧，我嗰作咗副对联咧，就果树无辜生玉纹。系嘛？你谂下一棵树好地地一棵树，生咗个郁文出嚟，等于吓你芒果无端生出嚟，系嘛？梗系惨啦！呢啲成棵树连根拔起，换个棵嘅要，系嘛？一定系唔系好嘅树。 不过而家成件事仲争一个人系未出声嘅， 边个咧？ 黄杨达。 哦，佢自己唔会出声嘅。佢从来都系噶嘛。 咁有打手嘛？ 哎呀，到时啊，如果出嚟讲啊，唉，我从来啊。都唔支持芒果佬㗎啦，甚至乎由佢口中讲啊，芒果佬你食屎啦咁样啊，就冇得掹㗎啦。因为而家仲有三鸡嘢嘛，仲可能有机会拗得返三鸡嘢嘛。当然我哋觉得大家都知道冇机会㗎啦，因为芒果佬都讲得出口啦。 係啊，扫地出门。 咪囉。 咪因为其实我都知嘅，因为以前呢啱啱好做笑死朕同早朝天下嘅时候呢，我真係忠实 fans 嚟嘅。阿黄杨达嗰阵时讲咧，话佢嘅最中意咧，即系代表呢个抗争嘅 icon 系长毛， 系， 但系黄毓民唔系佢眼里面嘅英雄嚟嘅， 系狗熊嚟噶嘛， 系，但系当选， 因为走佬去美加嘛，当年系咪？ 系啦，但系边个有着数，我就黐边个，系咪啊？当时佢拗萧若元30,000蚊一个月， 两万， 三万， 三万蚊咁多咩？ 三万 早就牵系有三万， 有咁多咩？唔系两 喂，啱救生员写嘅啫。佢话佢嗰阵时讲三万，就同老萧讲，老萧话我唔同你讲，问萧定一同你讲。萧定一见到佢就话一毫子我都唔俾，扫地出门，做埋嗰个礼拜散水。 哦，咁值钱嘅、 啊。所以后屘黄毓民就醒啦，哦，原来30,000蚊就买到你个扑街啦，我就俾30,000蚊你。屌你老味啦！点解三万？ 系咪老作噶呢、這个古仔？ 喂，唔系喎，系。但救生员讲嘅，屌真系佢讲嘅嗱，所以嗱醒啦，黄毓民就嗱，屌你30,000蚊就买得起你啦，屌就俾30,000。 喂，你睇下跟得几贴啊？我喂，我都系人嚟报告俾我哋听咧，咁我节录系咁依加啲，即系提咁依揽揽嘅啫。你叫我睇晒，我真系冇咁多时间。 三万梗系唔得啦，阿万必做咗 CEO 都冇收咁多啦， 两鸡啫嘛，万必。从来嗰个 CEO 嗰个位置都系两鸡啫嘛， 咁人哋唔系做 CEO， 哦系， 系咪啊？我做节目主持人，即系等于郑大班啫嘛，喺商台嘅地位，屌你老咩？所有嘅广告都因为我而嚟，我唔收你一半啊！人哋30,000蚊收少咗你啦， 咁、哦、佢、哦、可能当自己系啲足球员咯，佢应该高人个球员高人工过教练咯。 哦，咁唔出奇嘅，咁 系咪啊？所以你就知道点解系30,000蚊 哦、 啊 而即系呢个神秘数字， 系啦，就而家可以知道啦。 咁啊，王杨达嗰阵时尊敬长毛吓，但系一有钱到嘅时候咧，就转封入去佢师傅，跟住就踢走长毛。咁啊，呢个游戏不停都系咁玩紧。 但系嗰阵时咁，记住提醒翻大家，初初阿郁敏话咧，每个月同佢联播嘅时候咧，系嗰把口讲嘅时候系话俾100,000一个月。 哦，跟住芒果佬作大，你知督数嘅嘢好容易啫。 啊，即系提翻大家啫。 哦，咁啊唔系嘅，嗰阵时系啊，冇错啦。我唔系咁，我点样收支持者100,000蚊咧？ 系啊。 咁我梗系要水分噶嘛，大佬，科金都要抽30%啦，系咪啊？ 呢啲 叫 玩具 坐监。540咋俾律师费佢抽30%啦。 呢啲呢叫借艇割禾即係呢。 哇咁佢割啲禾都好劲喎。 同你讲单生意喂嗱有件笋嘢嗱我呢十鸡嘢买返嚟啫嗱预你一半好唔好其实30,000蚊返嚟。 係呀、啊。 咁你预你一半收你50,000已经净赚20,000啦。係咪咁仲有喎你俾咗50%股份佢咋喎一类一样咋嘛。周围同人讲我已经一句俾十鸡嘢呢个二狗。咁咪啱啦咁咪到时吸返100,000返嚟自己代70,000啦。 即係早轮选举咋嘛咪全民嘅喂屌你老咪1,000,000出嚟选咁佢自己俾实际呕300咋。係咪呀咁你有700,000去边呀条数永远都係咁样㗎。 读数即係装修一样㗎嘛。 唔係要佢边有1,000,000你睇佢嗰个竞选工程边有1,000,000 呢咁人哋把位咁开嘛大佬俾到一件事啦係咪先。 即係扶水之战啫扶水之战都号称100,000大军啦。 即係你头先讲係咪先即係寻日游行呢得200多人就号称1,000啦。 佢哋号称600因为苹果日报帮人作600。 喔。 唔、哦、係真係苹果日报帮人作600但係呢即係因为呢今日我哋有啲人呢探讨就琴日嘅游行啊咁事源呢就有几位白票党就搞一个游行咁呢就有啲梗係好影惹嚟有部分嘅市民不满啦咁就喺度话佢哋喂你哋冇100人喎、啊、你哋嗰个冠军大喺度得返嗰啲人逐个数都係得50多人咗喎、啊。咁跟住呢就即刻有支持者就佢哋嘅比较忠实啲支持者就贴苹果日报条 link, 因为明报得300啫嘛。咁有咩方法呢 警方话300。 係明报都系写300。唔系警方写300系啊。咁跟住呢苹果日报即系有600啦系咪呢个世界就系咁啦。有即系呢好似建筑面积咁样啊。有苹果数字同埋一个警方数字。 是但又唔啱喎。喂苹果不嬲唔帮佢哋喎。 帮。 苹果不嬲帮泛民㗎咗喎。 苹果嘛苹果帮佢哋㗎。咁佢里面有 帮长毛呢。 有长毛㗎嘛。 系咪啊？ 帮泛民多啲。 唔系咁有长毛嘛，长毛佢哋自己有嚟啊嘛，咁咪要帮手督下噶嘛。咁但系咁样，嗱有啲喺当时即系有喺现场嘅网友就数过人头就240多人系嘛，即系连埋晒职员、连务监事吓，连埋连唔连嗰啲记者啊？ 我咁唔连， 连记者， 我连埋记者啱啱数300人，啱冇错，啊条数系准确嘅， 准确嘅。 啊差佬真系好少咁准确，即系连埋记者应该有300人。 唔系啊，因为你太易数啊，你冇得呃人。人啊嘛，咁数300多分钟数完啦，咁你冇得呃人噶，你30,000就呃就话有时难数啲啫，300实数到噶，下次好容易，下次仲易啲啊，系嘛，下次得50人，咁啊，咁系咪更加准确啊？你52或者54直情数到足啊？ 你不如话40,000到， 咁啊嗱，我认为咁样做人要公道啲，短时间内都唔会变40,000栋，一年后啦。而家唔会嘅，冇咁快嘅，缩得冇咁快嘅，系咪先？即系你条猪肠咧，一缩落去咧，缩极啊，你嘅密度增加咗，你冇办法再缩落去噶啦嘛，系咪？咁啊，你只能够咧等个水分慢慢蒸发。 其实而家成个咧激进民主派啦，即系连埋本土又好，叶普成都好啦，其实萎缩得好紧要，各方面讲翻啦，教主呢一镬，而家同陈文都反埋面，今日陈文直头即系开个 Facebook。暗示佢 偷工，共产党钱 系佢出卖佢哋，所以而家佢要移民美国。 哦有人话叶普成今次大败系因为黄毓民收咗共产党钱。啊，我又啱啱睇翻最新嘅版本系咁讲。嗱，咁即系咧，老实讲啊，即系我觉得咧，同一条船嘅人咧，就唔应该讲呢啲说话嘅。即系当然我哋唔同一条船，我哋可以咁讲啦，系咪？ 啊，嗱，呢个咁讲吓，呢、這个世界咧就无奇不有嘅。 系 嗱。早都10年都冇嘅，应该就试过有一场英格兰超级联赛咧， 系 就有两条友俾人赶咗出场，就系、是、因为打交。 系， 咁但系问题系，通常打交俾人赶出场，你会谂系咩事咧？ 因为 肢体冲撞， 语言有啲咩冒犯咗？ 系啦， 你又屌我老母，我又乜乜乜？ 系啦，咁通常系咪 A 队同 B 队两条友带上嚟嘅。 系啊， 但系嗰次 同一队啊， 冇错，同一队嗰两条友突然间讲手， 哦， 跟住咧就要对方球员埋嚟劝开。 哦，咁样啊？跟系边队球队啊？ 纽卡素， 冇印象喎。 纽卡素当年喺桑拿士教嗰阵时， 哦， 就试过啦。 嗰阵时系咪舒米高喺度嘅时候啊？ 唔系，舒米高唔系踢纽卡素， 退咗休啦。 舒米苏唔系踢米加索，唔系踢纽卡素，阿桑拿士做领队嗰阵时。咁结果咧？结果呢就发生咗件事呢，就係、是、对面球员劝开咗啦，跟住个球证埋嚟，一红牌两红牌，一次过赶晒同一队两条友出场。 嘩，真係我真係一啲印象都冇喎，但係呢个几经典喎，呢个。 咁你话而家系咪咁啦？ 唔系，而家唔系咁。 一改十三个。 係啦，因为其实好简单咋嘛。你而家讲黄毓民收共产党钱，但系黄毓民出钱资助你两个出嚟选，你两个同等系收咗共产党钱。 係啦。 即系当睇唔到。即系等于以前啊，黄毓民码头同阿陶君能讲，肥佬你啲钱我睇唔到，我唔知道。 我当你唔好，我当我知睇到。 系啊，我唔知道，你问佢攞，我唔知道。跟住屌你，屌跟住转头屌鸠你，屌你老母，你收肥佬你钱一捻样。 系一样，系冇错。 吓，其实就全部都知，系咪啊？如果系就全部都知啦。 即系古德明咧，嗱，我觉得当时咧，古德明讲咗有一固教啊，平时就满口仁义道德，就口讲就要打倒共产党。点知咧，每一个月咧就坐一架嗰啲叫做中港嘅七人车吓、啊，就会上大陆咧就回报情况。 仲系冇呢个唔系嗰啲已经系。 冇记录，冇出境记录， 军车先冇出境， 冇出境记录嘅七人车， 系啦， 上大陆咧就向上面汇报， 只有解放军嘅车。 当佢啊讲完呢位故交出嚟之后咧，芒果就对号入座，入咗呢架车啦。 冇错， 系嘛就大发雷霆，就屌柒呢个佢哋咧，叶普成就后屘发起一个围剿呢个叫做古德明嘅行动啊！咁大家有印象嘅就历历在目嘅，旧年嘅啫，几个即系一年前到嘅啫， 即系等于阿芒果佬咯性格咯，话唔介意即系最介意啦。你话我咁样，我话我唔系咁样，我其实就系咁样咯。 系咯，即系佢个名点解得嚟，就系因为佢个性格出卖咗佢嘛，好明显睇穿咗你个窿嘢嘛。系咪？你唔系，你使乜咁紧张？系咪？人哋会话：，嘿，黄毓民啊，佢帮梁振英冚过捻嘅，你唔会觉得，你唔会介意噶嘛？ 系啊， 因为你冇做过，你系咪唔会介意？ 系啊， 系你仲笑，你仲笑出声啦， 几好味喎、 啊， 呢、這个 系咪？好味啊，哀事咁样啊，系嘛、 啊？ 但系咧，你当一话你有收共产党钱，哇！你嗰啲即系介意到不得了，你系咪话俾人知？认晒啦，唔使、 啊、 招供啦。 啊，你行得正经，费事同你讲。 系咪？即系有啲人， 你真系长毛，咪费事同你讲啦。 系啊， 你讲佢啲乜，你唔睬你，跟住笑口齐齐咪行。 系咯、 啊，啊，即系个印象就系咁样啦。 系咯、啊，但系当你讲到啊，长毛系因为某啲原因以为曾俊华赢紧，咁佢就即系开始点讲，会唔会发脾气咧？ 摆明系会发脾气啦， 我会发脾气，咁大家唔好再听佢啦，即系喐手打人，即系芒果佬咧，你话佢识学老拳咧，都唔会打伤你，长毛会嘅， 又关住 长毛好打啲嘅， 唔系因为长毛真系兴嘅， 佢真系会打人， 系 啊，因为唔系嘅，佢真系勒着佢一只牛嚟嘅啫，佢勒着佢，佢真系会同你嘈嘅。会有肢体冲撞嘅，黄毓民最多答：，唉，唔使咁嬲嘅，大家惊讶，下几时再出嚟饮茶？喂，大佬，我哋真系属黄毓民噶，佢屌到你仆街，应该转头见得到你立住你，喂，点啊？哎呀，上次你咁样讲，唉，都算啦，几时饮茶？我慢慢解释你啫。 唔系，未必使解释吓、啊。不过咧，佢讲嗰个咧，即系讲一套做一套咧，呢方面真系炉火纯青。 系啊。黄毓民就系咁样，但系黄毓民而家开咗名，同你黄毓民做任何嘢都好，先揾几个烂头出，讲啲又讲啲，跟住又唔讲一啲，跟住屌你都个造成个时势，你下低开捻行个机器啦，啲自己下低啲僆识做嘢啦，跟住佢就加爆一 Q 就烧着你。 不过咧嗱，以前嘅毓民咧可以嘅，而家咧即系坦白讲少咗好多啦，下低嘅把手亦都少咗好多。 李慧如嗰啲唔见咗啦，所谓细妹 冇咗好耐啦，冇咗好耐。 结咗婚冇做啦。冇出嚟， 佢下低嗰班人縮咗好多噶，即係坦白講啊，而家成個雖然佢哋縮到好似豬腸咁樣啊，都係大部分嘅打手都喺勾搭嗰方面，呢個係即係我觀察到翻嚟。 而家咪仲有 嗱，陳雲都好多打手嘅，芒果佬咧係一班死忠，但係打手唔多，真正嘅打手唔多。 你好蠢啊嘛！你睇下佢個手話係咩人啫？ 那个猫 叫光明左使鲁比兰 啊，鲁比 加一个光明右使阿近， 系啊，阿近， 跟住仲有紫白金青系咪？数唔数到？数唔到啦，冇咁多护法你咩？ 有救生员， 阿温边， 阿温边，你哋唉，屌你老味，真系算罢啦。 梁锦祥， 梁锦祥，梁锦祥似清翼福王啊，吸血故啊， 屌你老味，系 嘛？系打小念头噶， 打小念头又点？你睇佢个样子，似唔似清翼福王吸芒果汁啊？吸捻咗几年咧？佢唔系吸芒果捞边捻到人请啊？系嘛？唔系吸紧芒果汁 系咩？几年啊？吓，系你知唔知当年佢做啲《癫狗日报》《癫狗日报》嗰阵时佢做编辑噶啦？ 哇！咁啊十几年喎， 好耐噶啦！ 哇！咁啊成咗精，变咗芒果干噶咯，啲吸吸埋埋，你知啦，佢会沉淀噶嘛？啲芒果系嘛？喺个胃里面可以攞出两个芒果干出嚟咁我哋咧，对于呢个叫做咧，呢单。叫做网台界趣闻， 趣闻， 我哋系会不断跟进嘅，因为咧，我哋系会拣选啲有趣啲嘅材料，系嘛？嗱，咁啊，为咗咧，我哋亦都见到今日有个制作非常之认真，同埋非常之精美一条片咧，就出咗嚟吓。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可以 search 芒向报 YouTube。嗱，咁咧。是会有一个呢叫做王阳达成王玉文反骨仔的一条 MV。 冇错 ,MV。 可以呢大家如果可以呢跟着一起唱。 啊、或者我哋试一下有冇版权问题。如果唔系冇嘅呢我哋就摆我哋嘅片头片尾播俾大家睇。 啊播俾大家睇啊我諗都唔会介意啊。咁 啊 记得一定要播呢条片。 播呢条片係啦。 啊 係啦我哋。 我冇啲系你老友嚟 喎。我哋呢友好嘅。 啊友好友好。 友好朋友。咁佢设计十分之精美。 係 啊。我觉得呢可以推介俾大家去唱起呢首歌。 唔系微电影咁简单。啊、一个标准嘅即係拍得住以前呢 ,Michael Jackson 嗰啲咁俾几百万美金拍嘅 MV, 真係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咪同埋里面啲嗰啲歌词同埋嗰啲叫 做。处境。 嗰啲画面呢係十分之贴切嘅。 係呀、啊。 係cut得几好嘅。 係呀、啊、同埋唱嗰个呢即係成个王家驹翻生。啊令人好有爆炸力。 LMF 乐队。 係呀冇错。 那个一个乐队唱专门唱粗口歌㗎嘛。 咁、哎、呢段片都系粗口歌。 唔系呢个系啱佢好适合佢哋。 反骨仔。王阳达最出名都系讲粗口。 反骨仔嘛。唔系佢最出名系反骨仔。因为呢你上去 YouTube, 唔系嗰啲 Google Search 呢打一话打王阳达就有反骨仔喺后面。 而家仲系咩 因为佢 icon 嚟㗎嘛冇人反骨过佢㗎啦。今次再屌埋芒果老母嘅话呢啊、真系噶，冇人反骨过佢噶啦。 或者好捻难见功嗰啲人啊，你个朵咁臭，屌你老尾！我今日请你，转头你咬鸠我。 佢最好系去咩边度电影咧 ？CIA， 还掂都做二米，系嘛？ 喂，唔系、啊，咁又用咩做双重间谍噶？咁搞法 系啊。系啊，因为咧 ，IS 又请佢嘛，可能 啊，同时， 但系咁，而家个叶普城散咗之后，有好多人真系唔有冇得捞喎。 点解咧？可以从事边方面嘅工作咧？ 你一睇啊， 富兰街， 你一睇啊，老美男前咪落啦，话保护咗我哋黄毓民教主春台咁捻耐，守得几捻好，捞保安都有得捞啊，大佬，啱唔啱？ 保安就唔系好好捞嘅啫，坦白讲。 佢横掂都睇马经嘅啫， 佢 冇嘢做。 佢而家份工好捞啲噶，其实，因为嗱，人哋即系我哋都不厌其烦讲，老美男嘅最大功能两个，食薯片，睇马经。人哋从来见到佢，只系见到嗰两个动作，就见唔到第三个动作。咁你试，你明唔明啊？你去见工，你见保安，人哋问你有咩技能，食薯片睇马经，咁你点见工咧？好难嘅，唔得噶。 都系咩有睇到佢呢样嘢？我想知。 个个睇到， 个个去地板都睇到佢做呢两个动作，冇其他嘢做嘅。 你有冇搞错？即系你唔知明咩？我唔系黄毓民嘅忠实 fans， 我哋系。 我哋好 嗰阵时， 我哋好资深噶。 喺李郑屋村办事处， 我真系冇系噶。 买飞，真一入袋，各一开门。食紧条片，跑紧马经， 红喺红磡都系咁嘅红磡。 啊，真系，啊，你真系好捻了解佢，真系。 唔系我哋咧，系好资深噶，我哋我哋完全系好资深，因为咧我哋关怀一个老人家，系咪？即系对于一个即系收共产党钱，仲要去扮到咁义正词严嘅人，我哋好佩服嘅。 系咪？即系当然佢系咪真系共产党 exactly 咧？俾钱佢咧，开支票俾佢咧，未必嘅。咁人哋可以透过好多关系，系嘛？话俾你知，哦，今场啊，新界复星可能会赢，买少少啦，唔好赢咁多，赢五万好啦，咁样，即系可能咁上下咁啲嘢咧，点知啫？佢唔使直接俾钱你，俾你噶嘛？ 唔怪得知老美男屌你老咩，成日跟住阿马阿教主出入马会。 梗系啦，佢啱啱收到电话，喂，唔系、啊，教主话要赢五万，我都赢翻10万蚊先啦、啊，还定人工咁少系嘛？咁佢就收埋一份啦，系咪先？ 哎呀，唔怪你成日跟出跟入去马会屌， 梗系啦，你蒙古都头马拉噶嘛，成日都拉头马，你谂下系嘛？ 系啊， 喂，抗争英雄做到有头马拉，几难得啊，系咪？喂，出边咧好多啲支持者被马会杀到一颈皮，铺草皮有份啫，有几多人又去拉头马啊？ 不过而家即系陈 好成功，我觉得。 不过两边都好啦，即使而家散咗，咁啊退出，阿教主话退出政坛。啊，咁啊，虽然讲咗成个几礼拜，你点睇？ 我觉得佢系会退出政坛。点解退出政坛呢？因为佢嘅利用价值咧系真系大减。首先，吹唔到鸡，因为人哋如果要吹鸡，会直接收购黄杨达，唔使佢个 agent， 佢已经变咗个中间人啦嘛。 喂，对唔住，而家黄杨达都冇咗， 冇错啦， 冇埋热血公民 噶啦。黄杨达都冇吹鸡能力，咁你呢个组织有啲咩值得我收购呢？你嘅热血时报变咗死 page， 30几万拉冇够用嘅。 仲有热血公民就变咗社区组织， 热血公民变咗凉血压，变咗热血公民协。咁我有个民协咯，正宗啊！我点解要个热血公民协咧？系咪？咁啊凉血系啦，做咗凉血公民，咁佢本身都系凉血嘅啦，凉血动物嚟嘅啦，咪做凉血公民冇问题啊？系咪？喂，你 但系你点样睇紧佢？佢唔可以再吸纳另外一班人，再另起炉灶咧？ 吸纳啲咩？ 即系以芒果佬嘅， 而家嘅芒果佬只能够吸纳老鼠分嘅嗰啲客嘅啫，佢只能够建制派里面咧造成撕裂，所以咧唔会用佢噶啦。即系我认为咧，上面咧系会同佢终止雇佣关系，啊，咁继唔继续同佢公社保唔知，系咪呢方面？ 哦，所以唔怪之要断水断粮，所以佢三万蚊都俾唔到， 因为咁啊嘛，上面 cut 佢啊嘛，即系咧叫做咧，好似香港政府咁样啊。谨慎嘅量入为出，上面条水山，我咪焗捻住山你咯，系咪？喂，之前啲老板好阔绰，个个礼拜有头马拉，经常有马赢嘅话，买下股票又可以赚，度度都可以搵到钱，咪跌三鸡嘢俾你，咪当俾乞衣咯。而家粒粒皆辛苦，而家仲俾你，或者真系冇资格乞衣笔钱啊嘛？ 我呢个我都相信。 系啊， 佢而家佢做咗个佢噶啦。做咗一个叫郁文会客室，诶，帮佢宣传下啦。诶，呢啲大台啊，佢啲大台，我啲细台， 系 请亲所有嘅人翻嚟，都基本上系建制派。 佢嘅朋友喺晒嗰度啊嘛。 系啦，冇错，最新期仲系钟树根。 唔系一个问题啫，就系佢永远同人反面咧，就系同近自己嗰啲人反面噶嘛，远嗰啲冇反面啊嘛，冇机会反面啊，明唔明啊？ 即系咧，行紧秦穆公嘅政策喎，远交近攻系嘛？ 系啦， 佢根本就冇机会反面。 嗰啲永远系最好关系噶，咩谢伟俊啊，嗰啲，我谂迟啲咧会请埋啊，佢个沙煲兄弟梁志祥啊，同佢有九分似样嗰、那个。 中咩？ 梁志祥、啊、 三个一样样。 啊，梁志祥。嗰、那个买嗰、那个叫做嗰、那个叫做咧工联会郑耀堂， 阿郑耀堂， 嗰、那个另外一个兄弟叫郑耀堂啦，话迟啲咧叫串烧三兄弟，系嘛，开动督笑，系嘛，两个咧移形换影，好似嗰个叫做勇者无惧嗰个咧， 系 阿袁信义啊，系咁喐嚟喐去，你都认唔到系边个打边个，系嘛，三个都有脚，你帮唔到嘛，你唔系讲哎冇脚嗰个你帮冇脚嗰个，三个都有脚啊，你认唔到噶，系咪先？你冇办法以为佢系 你，不如你讲一正，唔好讲。正经少少啦，其实你睇翻黄毓民咧，佢咁多年嚟都系咁噶啦。首先咧就系佢中佢咧永远就系喺理想同现实之间咧揈嚟揈去，揈嚟揈去。佢早年咧就讲下理想，跟住做下节目，一做咗电一红咗咧，就即刻去搏命搵钱。 系 搵一轮钱， 我喺咗隧道口撞咗车，冇得揾啦。佢又追寻阿李真，整翻整张报纸就蚀到佢瞓喺度。跟住冇办法啦，又要转翻转头又追求理想啊，整翻个正 常。我又唔系咁睇喎。 佢挑嚟挑去，挑嚟挑去。 佢写份《癫狗日报》唔系因为理想，系因为知道写一份报纸，我揾到食之余，我仲有我嘅公信力，我自己个传媒价值喺度。 系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佢都系有少少嘢想，佢想做翻啲自己想做嘅。 我又唔睇佢份报纸，未必，因为佢做嗰份报纸真系做得好难睇咁解啫。我嗰阵时期嘅嘛， 太薄啦，因为咧佢份报纸 一个人写晒， 你薄得咁紧 嘅啫， 你薄得咁紧要，喂，你当你冷门马经啊？嗱，唯一薄过佢就系冷门马经同卢楚霖。 最有 一张纸嘅啫， 佢两张纸， 咪系咯， 佢两张纸嘅啫。 咁佢两张咪人哋一张嘛，系嘛？即系变咗嗱，你贵过人哋喎，好似佢唔系卖普通一份报纸价钱嘅。 佢普通报纸卖价钱， 普通报纸价钱， 唔系卖十蚊份咩？ 唔系五，嗰阵时系唔知五蚊嘅，好似。 后屘周报先卖贵啫。 啊，佢系日报嚟嘅。 喂，呢度讲到呢度啦，啊，下次再翻嚟。 好啊，咁啊，停一停啦，系又要加时啊。